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咧呢个经别太讲完，咁大家都明白咗大法顶系佛所说嘅教化，亦系佛所传嘅真理。默因以类，默因修正了义咧，系呢部经嘅宗旨。知菩萨问行咧，系呢个部经嘅妙用。教理行果都涉响呢个经题里边，啱啱讲过啦。但是我想跟大家温习一下，前几晚呢我有讲是五事八教和三事五教，是不是大家听过了？那这部经啊，在这个五事八教之中，属于哪一事哪一教呢？譬如先讲这个八教，八教是化二化二四教之中呢，就是哪种啊？是什么？动渐秘密不定，是叫做化二四教。这部经是属于什么呢？亦动亦渐亦秘密亦不定。在化二四教之中，亦动亦渐亦秘密亦不定。在化四教之中是属于什么教？属于研究，正说这个研究兼这个众通别教。在五事之中属于什么事？属于方等事。因为为什么呢？这部经呢是 为了阿难回小向大而讲的，那当然不是花严事咯。这部经呢所讲的是什么道理啊？是显文法为心，是讲这个无作四态法。而阿含呢是讲生灭四态，是讲现生无性，当体即空。当然这部经亦不是属于阿含事了。波野经呢，波野经说诸法皆空，但这部经呢讲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当然又不是波野事了。法花经又是什么？法花经说十方法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随法方便是引导之众生。法花经只是讲一乘妙法，这部经呢是承认有二乘的。这部经说虽然是说二乘人呢是演为演言通背涅盘乘，但是未废乾，不废除这个乾教，所以这部经不是法花事，亦不是华严事，亦不是阿含事，亦不是波野事，亦不是法花事，咁唯有系方等事咯，系咪？五教之中系属于方等事啦。点解话叫系属于方等事呢？咁因为咧呢部经里边话，呢部经里边话咧点样话？佢话二等声闻合列无色啊，不能通达。清净殺相是不是有一种呵斥的意思？说你这帮人啊好蠢啊，你没有知识啊，你没有佛道的知识啊，你只是很少很少的知识，不能够通达清净殺相的道理啊，这个是不是呵少啊？是吗？又这部经里面又说以我妄子海印放光啊，这个就是叹大褒言。是你以朕举心啊，尘炉升起，为乜嘢？因为你不肯勤求无上法道，爱念小乘，得小为足之过，这个就是藤篇戚小。所以古人呢根据这几段经文呢就漂判这一部经呢是属于方等事。讲到这里真是整个经题讲完了。大法顶以来，默因修正了义，知菩萨问行首楞严，是别题，讲完了。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部经呢教理行果都是属于研究的，是不是？在五事之中属于方等事， 八教之中咧，越漸越越動，越漸越秘密，越不定。哦，啊，正講圓教係兼呢個藏湯別教，啊，明白曬啦？呢部經題，而家講通題，通題係經之一字，哦，一個經字叫做通題，哦，因為點解？凡是佛所講的道理都叫做經、啊、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什麼、啊、印度話是叫做蘇丹林、啊、譯為叫做什麼善言教，善的言教、啊、那亦叫做呢契或者叫做经，合称来讲叫做契经。契有契事、契理、契性、契机。契事、契事就是说法用方便的智慧所講的作替理，有因有果有修有正，種種的法都是以這個事實相應的，佛經講的嘢呢一定是符合事實的，沒有虛言假意的，叫做契事。契理又怎麼講呢？凡是佛所講的呢都契合實至第一二替理，即是等二富流羅尊者讚法話：大威得世尊，善為眾生，敷衍而來第一二。佛所講的第一二呢就是契理、啊、契這個理性，契理。契性又怎樣說、啊、性就是指十方諸佛，十方諸佛所說的語言一樣一樣的，沒有說這尊佛說的道理跟這尊佛所說的道理不同的、啊、釋迦牟尼佛共生於娑婆世界，是佛度眾生，和十方諸佛所說的佛法是無二無別的，即等於《華嚴經》裡面是諸菩薩所說現這個自行向地有十不可思議的未曾數的之大菩薩呢，同時都叫做法位，同名叫做功德林，同名叫做金剛藏，同名叫做金剛、金剛堂。為什麼？因為諸佛說法都一樣一樣的，你所講契合我所講，我所講契合你所講，叫做契性、啊、契機又如何？機就是眾生的根基，眾生的根基有大機、有小機、有利機、有頓機，是種種不一，有些聰明一點，有些愚蠢一點、啊、有些歡喜這樣，有些歡喜那樣，但是佛所講的經呢一定會契合所謂三根普被，上中下的根基眾生呢都可能了解的，所謂法以一音演示法，眾生隨類覺得解，解了之後呢就依你去修行，修行呢就得到利益，這種叫做契經、哦、經呢、啊又有很多種的意思，嗱呢度咧就話經咧係出生的意思，經咧係顯示的意思，誒經咧係養前的意思。啊，點解咁樣講咧？咁嗱，因為啊，佛經裏邊能夠顯示出呢個善惡因果。令我哋依照呢個善惡因果去修正，就可以產生出世根嘅聖言。所以經係出生嘅意思嚇、啊。佛經所講嘅道理，令到我哋明白世根法， 同埋出世間法，一切事理因果，因此佛經叫做顯示嘅意思。同時，佛經裏邊所講嘅法咧，含咗好多好多義理，又等於水嘅源泉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經咧就叫做湧泉而嘅意思。經呢又叫做成物而，成而家好少，好少用啦。我而家唔知道而家嗰啲盜墓嘅人仲用唔用呢個墨斗呢？你哋見過嗎？有冇人見過？老一輩嘅見過，後生一輩嘅我相信十零歲嘅細佬哥未見過。哦，我就見過。哦，攞個木盒仔咁啊，有一個機喺度搞，咁啊有一條繩咧，就喺呢邊咧，又一拉經過呢個斗咧，就有呢個墨出現喺裏邊，咁然後喺呢度就拉到呢度，然後彈一彈咁啊，咁咧就然後呢度就有一條直線喺度。啊，而家咧就係用咩尺啊？而家用呢個水平尺，唔需要呢啲墨斗噶啦。咁但係個作用係一樣嘅，作用咧係令我哋知道曲直，啊，令我哋知道取捨，啊，唔好嘅呢啲彎彎曲曲嘅，刨咗佢，啊，刨咗佢，整靚佢。咁啊，呢個墨斗嘅意思咧，就係令我哋知道曲直，知道取捨，就比喻經咧。是講的道理呢，能夠令到我們分析邪正，知因識果，開惡修善，所以經呢又是墨斗的意思。啊，另外呢，經呢就是結盟儀。啊，如果 我有一次去夏威夷旅行，啊，有一位信徒呢就买了一个花朵套到落我呢度，就是这个花呢用一条绳牵咗佢呢，就个花就唔会散失。如果你攞咗花一套落你呢度，你就沙声跌落地囉，係咪？咁牵呢个系结盟嘅意思，即係话呢个经呢係能夠啊，將呢個事理因果貫穿起嚟，令我哋不生失，啊，明白呢啲道理，啊，可以莊嚴我哋嘅法身為名。花牽咧掛花咧係好靚啦，係咪？我就唔覺得靚啦，或者敏感咧就打一次添，係嘛？但係咧，呢個普通人咧就覺得戴朵花或者掛一串花係好靚，但係呢度都係的而且確係有莊嚴嘅意思。法話咧，呢海老法師話咧，呢個經咧係有呢，這個共善的因善恶因果，事理因果，令不生沙。另外呢可以庄严我们发生为名，所以这个经呢是这个是这个结盟义。而经呢又有这个周行的意思，因為經裏面講的道理令我們依照的道理去修行，由此岸去到彼岸，是不是等於搭著船出海？ 你們搭船出海呢就去玩而已，但我們搭個船呢就出生死海入涅槃岸的。所以這個經呢是有周行義。《金剛經》裏面有說，以等比丘啊，知我是法而法義者，即是说法所讲的法，就像一只船可以渡过苦海，可以出这个生死苦海，到达涅槃的彼岸。那经呢也是药王的意思。那我给部经给你，就等于给一些药给你，信不信啊？因為裏面有很多妙方可以醫治我們的心病，是不是？ 咁所以經咧又係有肉嘅意思啦。世間嘅肉物咧，只係醫我嚟我哋色身，但係法説法咧，能夠醫我哋嘅慧命，係治療我哋嘅心病，遠離令我哋咧遠離塵垢，恢復呢個法身慧命嘅健康。所以經咧就有藥王嘅意思嚇。咁經咧又係莊嚴義喎。庄严吓，点解咧？啊，呢部经话呢一个地方十二由从来咧结成地界界地咧，所有灾祸不侵啊！众生能持呢个楞严咒咧，就可以降伏呢个魔鬼，制伏呢个外道。咁所以呢个经咧。好大威德嘅，持咒嘅人咧就可以得到福慧庄严，等而有香嘅人咧，生染香气，呢、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边话啊嘛，而染香人生有香气，是则名为香光庄严啊，所以经咧亦系庄严嘅意思啊，而经咧又系安乐嘅意思啊。點解呢？念經持咒的功德能夠斷煩惱、正真理，得到上落我淨，就安樂咯。所以經呢也是安樂的意思。那經呢也是稀有的意思、哦、花經裡面說知佛出世、啊、現演直而能正使出於世，説是法亦能；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能。譬如幽藤花，一切皆外牛，是自乃一出。即係話諸法咧係時機成熟，然後出現於世，唔係分分鐘可以見得到㗎。哦，係好稀有㗎。《法華經》裏面亦話：佛所嘅法咧，譬如大幻啊，以一味以用依用花，覺得成實。呢啲咧都係表示呢個佛法稀有，佛經稀有。哦，而家我哋咧印刷係進步咗。以前人咧係要抄嘅，古人咧係用手抄經，係送俾人讀嘅。後嚟咧就印刷，而家咧仲方便咗，連我自己都識印出嚟，係咪啊？咁所以覺得經咧係冇稀有，但係咧經人係能夠聽到經咧係好稀有。香港有。起碼超過700万人啊，係咪？現在坐喺呢度係有700人，有冇啊？係幾百人啫，呢幾百人就稀有啦，係咪？其他啲人就冇機會聽到呢啲經啊，哦，所以經都係稀有嘅，哦。有經咧係譬如日、譬如月、譬如水、譬如鏡、譬如路、譬如木。點解呢？因為依呢個經去修行咧，能夠破除煩惱嘅黑暗，咪等於太陽嘅光明咯。能夠消除一切煩惱嘅熱惱啊！我哋有煩惱就好熱嘅，好滾滾嘅啊，興嘅係嘛？生煩惱咧就好滾熱嘅，咁啊等於熱咧一出咧係好清涼嘅。經咧能掃除一切污穢喎。咁就等於水可以洗乾淨咯。經咧係能夠照示呢個邪呢個正，令到我哋知道呢啲係是呢個理，呢個係真，呢個係假。咁就譬如一面鏡咁樣咯。經咧又好似道門咁樣喎。點解啊？係依呢部經去修行咧，就可以進入菩提路，係歸還我哋嘅寶所，係咪啊？咁就。入到邊度啊？入到法王室啊，登法王嘅懷，咁所以叫做門咯。 因此呢经呢是含有很多意思的，一个字含有很多意思的。如果要照这个字义来讲呢，经者敬也，法也，上也，是一定不变的才是叫做经。有很多人说现在时代进入太空时代，已经不止太空时代了，原子时代、氢气时代，佛教落后咯，会不会被时代淘汰啊？我说不会，肯定的不会。经啊，佛经呢，佛的道理呢，放之四海而皆准，力问劫而上生，不可能改变的。你看看世间上什么都改变，昨天的电脑今天就又有些新出的了，又改变了。科学家以前的科学同埋现前科学，现在科学就推翻以前的科学，是不是这个地心吸引力啦，地球圆的扁的那些已经行行被人推翻，牛顿发明这个地心吸引力现在又被人推翻了，很多都推翻，但佛经没办法推翻。经二千几年到现在，没人推翻得过佛经。再过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没可能有任何学说推得翻过佛经。你而家先，而家只有科学而发明而证明佛经是真实的。哦，以前佛经话世界无量。以前哪里是老人家说天无二日，地王无二王，是不是现在都不知道多少皇帝在世间上，是不是天上是有很多太阳系的，佛说一个太阳照的地方叫一个小世界，一千个世界叫一个中世界，一千四个一千个中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有很多太阳很多热量，现在科学证明是有的，科学证明了是有九个太阳，它渐渐就会证明是有无量那么多太阳，是不是等于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要喝水，阿难就送一杯水 给佛，佛呢就拿着这杯水呢就一看他就告诉阿难，他说阿难啊，佛供一杯水八万四千重啊，而不辞此咒，若不辞此咒而食众生药，持咒呢他就超度了这些微生物。当时的人呢就说佛讲大话，怎会一杯水有这么多虫子，怎敢喝呢？你说现在说是不是显微镜下一照很多微生物啊。所以呢科学而发明而证明佛经是对的，科学家肯学佛呢世界又得救了。为什么？因为科学家学法呢就慈悲嘛，慈悲呢所发明的东西呢就向好方面发展，对人有利益的，就不会发明那么多杀人的武器，那就有利益咯，是不是？所以佛学呢都就是要宣传，尤其是呢向科学界宣传就功德无量了。你们快点学英文啦，学英文呢去再去读埋科学添，咁你又做科学，你又系科学家，佢又科学家，咁以同事嘅身份去读科学，咁咧由世界人嚟得救啦。哦，而家讲到呢度咧，大法顶二类物因修正了，而知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讲完啦，呢部经讲完啦。